小林杰一看苞米丢了，可这嗓子就在地头上叫刘大叔。刘大叔没叫出来，二孬倒从苞米坑里啊一步三摇地走出来了，脸上仍是上冬学时候的坏笑，只是又高了胖了，看着也更凶悍。二孬从苞米坑里晃出来以后，便站在李家兄弟俩面前冷笑着。国泰不知道为啥也冲着二孬嘿嘿的傻笑，二孬正笑着突然就停住了，瞬间变得冷若冰霜。国泰吓了一跳，躲到弟弟身后去了。二孬冲着小林杰说，听说你们昨天拉苞米走的是我们家的路。小林杰一听就明白找茬的来了，他和二孬上学的时候啊，说不上好也谈不上坏，闲在一块儿啊，磨个牙斗个嘴什么的，忙了就谁不理谁。冬学结束以后，小林杰就再也没见过他，听说这位到县城去念私塾了，哪知竟会念出这份德行，良心都让野狗给吃了。小林杰心里啊，一边骂他一边犯怵，李家那是斗不过邓家的，俩兄弟当然要是要不回苞米，揍他一顿出口恶气还容易，但问题是苞米不要，两兄弟没办法回家交差呀。再说了，要是揍二闹一顿，邓财主财大气粗，到县里去告一状，即便不告来几个打手，李家一家人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。二闹说完以后，用眼睛瞅瞅自己胖乎乎的指头节发笑，好像是看到一件什么宝贝。小林杰知道他是在等自己回答，没有办法，只好硬着头皮装出服服帖帖的样子，凑上前陪着笑说，二闹哥，看在咱俩上过同班的份上，饶了兄弟一把吧，常言说不知者不为罪，再说了这条路也有一半在我家地里，你们家不是也走过吗，各自退一步不就算了。这几句不软不硬的话终于把二闹惹坏了，手指节也不看，上去劈胸可就揪住小林杰的脖梗，差点没把他提溜起来。 你个小王八羔子，还想跟爷爷我称兄道弟，你是活到头了是不是？我告诉你啊，路就是我们邓家的，你们李家要走那就得交买路钱，那苞米爷爷我没收了，回去告诉那个王八羔子，让他以后好好管教儿子，别没大没小的出来丢人现眼，哼，没教养的。 小林杰看看二孬那耀武扬威的架势，气得肺都炸了，心说 不就你们家有几个臭钱吗，别让你有一天栽到我手里，脑袋给你拧下来。 小林杰脸上啊仍旧笑眯眯的，好像一点也不生气，而且还点着头哈着腰， 邓少爷，苞米您老人家要是相中了，那您就收走算了，反正我们家也吃不完，拉回家扔着也是喂猪，就算是孝敬您老吧啊。 小林杰说完话，不等二孬回过神，拉了车掉头就跑。实际上二孬根本就没听明白他后边说的是啥，只是一句邓少爷就把耳朵给他塞住了。小林杰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到了家架子车一扔，站在院里破口大骂。爷爷正坐在院里啊，窝着脖子咳嗽，曹氏和奶奶把早上的锅碗瓢盆刚整理好坐下来啊，准备把压箱底下的棉衣裤掏出来缝缝补补，只听得外面叮当响了两声，接着是小林杰气急败坏的咒骂，不用问，这小子一定是在外面打了架，事先回来先发制人堵家里人嘴。曹氏来到院里一看，老大国泰抱着脑袋蹲在地上，小林杰一跳老高骂得正起劲儿，而架子车上空空如也，苞米没有拉回来。曹氏一下子觉得事态比较严重， 把小林杰揪到屋里问了一遍，倒也没怎么责怪他，只说等你老爹回来再做打算。胡护理中午回来的时候已经到了后晌午了。曹氏把兄弟俩的事一五一十慢声细语地给丈夫描述了一遍，让他吃完饭换身干净衣裳到邓家走一趟，问问看到底是啥说辞。事到如此地步，胡护理也不好责怪兄弟俩，于是啊真就往邓家去了。小林杰想跟着老爹去讲理，被老爹一眼给瞪回去，只好回去躺在床上生暗气儿。喝完汤，胡护理这才回来，一家人呢、早已经等得不耐烦了，看他眉开眼笑的挺高兴，也就放心了。原来二孬干的事情邓财主根本不知道，这小子在县城里待久了觉得很没意思，便借口头痛发热回来散心。邓财主也不知道这小子破天荒跑了一回地里，而且呢还扣了李家的一车苞米。胡护理一到邓家，邓财主啊是满脸堆笑着招待，问他有啥事儿光临寒舍呀。胡护理呢虽然满肚子都是理，话说的却是非常的圆滑，说两家小子开个小玩笑，把李家的一车苞米啊拉回了邓家。邓财主一听可就上火了，大骂孽畜不懂道理，小小年纪竟敢胡作非为，那还了得。随即呢派了个家丁去叫少爷回来。家丁出去以后，邓财主给胡护理赔了许多的不是，说两人都是邻居，不要为这么一点小事怄气，犬子教导无方，还请多担待，等他回来我一定会好好的教导他。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，聊得非常的投机。此期间不但少爷没叫过来，那家丁也是一去不返。胡护理听邓财主闭口不理那车苞米，也聊到了这个份上，自己呢也不便插嘴，告了辞便回来了。小林杰一听啊，老爹是被几句好话给搪塞回来，苞米还留在邓家，这脾气可就上来了，说道，那邓财主和他的坏蛋儿子当然穿一条裤子，不过就是话说的好听一些，就堵住了老爹你的嘴，你也太……这后边的话小林杰硬生生的给咽回去了。他正说的得意，一抬头披见老爹的拳头已经转得硬邦邦了，十分识趣的闭了口了。胡护理当晚把几个儿子叫到跟前，告诫他们以后碰见邓家的人不要惹是生非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李家眼下确实惹不起邓家，要想报仇等你们都有了地位再说。这番话说是告诫，不如说是训斥，主体思想是要小林杰兄弟几个碰到二孬就绕道走，别自找没趣儿，给家里长辈添麻烦。以邓家在李甲村哈口大气，那地皮都得颤三下，能开口道个歉赔个不是已经够给面子了。小林杰嘴里没说，心里却很不服气，他邓家算什么东西，邓家人也不比李家人多长一个鼻子两只眼睛，怕他，他还能把我怎么的。二孬，哼，十天之内不让你尝尝小爷的厉害，小爷我从此不再姓李，跟你姓邓了。机会好找，小林杰那帮人里面从小受到父辈的耳濡目染，对邓家都没啥好想法，一听头说要找茬整治二孬出口邪气，这一伙初生牛犊立刻摩拳擦掌跃跃欲试。看架势啊，这会让他们冲进邓家大院，他们也不会皱一下眉头。小家伙对邓家只有不满，根本没有父辈那种根深蒂固的惧怕，还是周铁蛋想的比较长远。这位以往弱不禁风的军师从鬼地探险回来以后，彻头彻尾换个样，要谋有谋，要勇有勇，变成文武双全了。 周铁蛋说呀，邓财主势大，而且和官府素有瓜葛，因此不能明争，只有暗斗。二孬这小子除了有几斤蛮力，拉到外边没别的啥长处，咱们把他拉出来跟他斗智就行了。小林杰点头称是，斗力量虽然也不怕他，不过要是不小心揍他个三长两短，回家老爹非剥了他的皮不可。最好的办法就是吓得他屁滚尿流，以后老实一点，要这么做人，不能耍孬。除了周铁蛋以外，小林杰把狗柱也调上了。三个人聚在一起仔仔细细商量一遍，一致认为要吓而孬，鬼地是最好的地方。小林杰在鬼地那儿差点掉脑袋，为啥还要去那儿呢？这原因呢还得从蔡爷爷说起。那天小林杰没有看错，地洞就在帐篷里边，不过那帮蠢兵没有发现。兵们的大本营在鬼地靠里面一些，在此地建个帐篷用意就是让人误认为重兵集结在这儿，诱人上钩。事实上鬼地那地方草丛深茂，藏个千把人是易如反掌，越是精细的人越会认为重兵藏在此地是理所当然。鬼地埋伏的都是兵里的好手，目的就是为了逮住来刺探军情的精细人。蔡爷爷在太平军里待得久了，对青妖自然恨之入骨，一到李甲村便马不停蹄地跑到鬼地溜了一圈，还真给他们看出了门道。帐篷四周围的铁桶一般插翅难飞，那天不是一伙人注意力都放在小林杰这边，蔡爷爷还是不好进去。该怎么到帐篷里去看一下呢？蔡爷爷想不出什么好计策，真是无巧不成书。有一天呢，他出去散步，在县城里一家小酒馆听人闲谈，一个大汉对人自吹自擂说，他知道鬼地闹鬼的真相不过是一条地道而已。蔡爷爷立刻就注意上那位，只见那小子长发纠结，满脸横肉，看来也是一个练家子。蔡爷爷等那位出了酒馆，尾随到没人的地方，上去三下两下把他制服，然后问他地道是怎么回事。那小子原本是个采花大盗，仗着会两手功夫，在这一片不知糟蹋了多少良家妇女。别人知道他是干啥的，却敢怒不敢言。他平日里横惯了，没见过啥大阵势，而这一番栽到蔡爷爷手里，半点威风都使不出来了。这头点的就像鸡啄米一般，求蔡爷爷饶他一命。蔡爷爷假意允诺，这才战战兢兢地道出了实情。这小子是城根下小庄里人，小庄里啊，在明朝的时候出过一个大太监叫李毅。明代太监专权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，这李毅自小呢就是一个无赖泼皮，在家乡为非作歹，堪称一霸。后来呢和人争凶斗狠，下毒手犯了命案，万般无奈之下自己给自己净了身。明代那是有规矩的，一旦净了身那就是皇宫的人，地方官再大也惹不起。李毅逃了一条性命，入了皇宫，施尽百般解数，挤扁了脑袋往上爬，最后终于爬上去了，权倾朝野，飞扬跋扈，不可一世啊。这人的欲望啊就像一口深井，你怎么填也填不满。李毅在宫廷里呼风唤雨可就惯了，越来越感觉到这个权力啊非常重要，于是密谋造反。造反的第一步，先是在家乡小庄里盖了一座宫殿，就仿皇宫的金銮宝殿的样式。哪知这宫殿刚完工，一个地方官就冒着杀头危险参了他一本。 说李毅密谋造反，狼子野心，路人皆知。他在家乡大城县盖了一座宫殿，就是明政。皇帝一听，龙颜大怒，这还了得呀，派人去抓李毅问罪。李毅那也是手眼通天的人物，手下的爪牙那遍地都是啊，早有人给他透风了。李毅火速派人回家，把金銮宝殿伪装了一下，然后平心静气地去见皇帝，说奴才在家乡盖的是一个庙院，是为给皇上您祈祷长生之用，不信呢可以派人去看看。皇帝派人到大城一看，哎呦，果然是一座庙宇，香烟袅袅，善男信女成群结队，烧香求佛保佑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。李毅这次啊，哎，还真逃掉了，也多长个心眼儿，知道想整他的人比较多，一不小心就有掉头的危险，于是借口年老力衰，不能再为皇上效力，恳请回家养老。李毅回到老家以后，盖了规模极大的院落，并且呢，在院落下面修了数条的地道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有一条地道，那就是通往鬼地的。鬼地那会儿啊，还住着人。地道的出口是在一户人家，这是李毅的一个心腹爪牙。李毅一旦身死，地道的秘密也就显为人知。李毅本来呢有几个养子，等他一死以后啊，那是树倒猢狲散，各自卷了份家业逃之夭夭了。李家这么大的院落可就成了空宅。到了采花道这辈时，李家的院落已经十室九空，鲜有人迹了。采花道利用这关系住到一所有地道的房屋里，到外边来抢来良家妇女在这里享用，用完了杀掉尸体，藏进地道，神不知鬼不觉。蔡爷爷听完采花道的叙述，气自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啊，当时就想送他上西天，想想啊，还得让他陪着我找地道口呢，于是啊又留他多活了一会儿。等到地道入口一打开，蔡爷爷一掌结果了采花道，独自进了洞口。果然如采花道所言，这洞中啊扔着十来具赤身裸体的妇女的尸体，那死状极为的惨。蔡爷爷不忍再看，找了家伙事儿，将尸骨呢堆到一块埋入地底，然后沿着地道往前探看。地道在鬼地的进口啊，就在帐篷里那张大床的下面。青妖没有发现也不是出于偶然，小灵琴那天钻进去以后啊没给封死，采花道有一天信步走过来就发现了，这小子做贼心虚，坐在洞下守株待兔了几天，想干掉发现地道的小子，结果一无所获。这位啊就重新把地道口整理好，又设了机关。蔡爷爷走到出口，悄悄打开门盖往上一看，不由得叫了一声，天助我也，上面刚好有一张大床遮得严严实实。蔡爷爷去的时候啊，这床上一男一女正在商量着演戏的事儿，女的做诱饵，男的行事，要引外人进到帐篷，然后将他歼灭。蔡爷爷听得恶心，折回地道，三转两转，哎，又给他发现了一条通道，这通道极为的隐蔽，不是江湖中人极难的发觉。通道的出口就在蔡爷爷救出小灵杰后待的那块草地的附近，所以呢那天他们老少三个才能从容地逃掉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